这是、啊、 师傅、啊、师傅、啊、我来帮你点收尾 你、啊、 哎呦 快走 哎呦江姑娘我也要点四位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

要找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其实冰霜人与人与都饥渴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牙怪只怪万爱是对付也光而夫妻没多爹过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羞涩情又吐不下。巧是有情那人月老祖母说愿让下一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